所以一直都不是现在哈，我大概在1年前已经很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刘老师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来谈他自己的研究，谈他自己的整个的比如对疗伤的研究的一些心路的历程跟心得这样子。所以今天有这样的场合，我们可以听到刘老师的一个分享，我觉得也是对我个人来讲，或者对这个文化沙龙来讲，也是特别的荣幸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当然，所以今天同时也要非常谢谢大家来参与我们今天这个分享啊。我刚才问了一下大家，就是我看到真的是来自于五湖四海哈，就有台北有凉山的朋友，有在国。内地不同的省份、不同城市的朋友，当然也有香港、有澳洲、有美国这样子，所以还有马来西亚哈，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在这个以前是不能够想象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好像在一个会议室里面有上千的人在五湖四海的可以来这样子的做这样的一个分享，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哈，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大家都能够，大家可以喝咖啡、喝茶，或者很轻松的，然后我们但同时又很认真的来，等一下可以听老师的讲座这样子哈，所以很高兴在这个场合呢，能够跟不同的地方的朋友见面哈，我一直觉得这个是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了，尤其是在这个时候。OK，我先讲一下今天我们的安排哈。今天的安排其实跟我们平常的沙龙也很像，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请刘老师呢来做一个大概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的一个分享哈。然后他做完这个报告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大家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呢，我们可以来这个讨论。所以呢，等一下呢，我们大家可以是将你的问题写下来哈，就是大家一边听的时候，如果有什么问题呢，你可以在这个chat room 里面将你的问题打下来呢，因为人很多了，对不对？大家有1000个人，所以呢，我可以刚刚满1000了哈，所以后来的朋友，我们刚刚满了1000人哈，所以这个会议室就没办法有更多人加进来了哈，所以大家就是我们下半部分，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先打下来哈，等一下我会挑一些问题来请刘老师来回应大家的问题这样子，OK，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在这个会议的过程里面，我特别提醒大家要2点要注意的哈，第一点呢就是请大家将你们的名字哈，为了保障你们自己的个人的私隐跟网络的安全哈，所以我请大家就最好就将你这个名字呢改一个你喜欢的名字，就用一个化名哈，不要用真实的名字，这样子会对你有一个保障哈。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这个讨论的这个讨论室呢会开放让大家留言的，就是等一下我们这一次讨论的时候呢，我可以大家留言哈，但是呢因为人很多。所以大家最好就是我提醒大家最好就不用就最好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提一些相关的问题哈，就不要随便的将不同的信息放到这个留言室里面去。OK，因为我们的帮忙的主持呢会如果万一有些朋友会发一些不是很恰当的留言的话呢。我的是不恰当的，是不是一般的留言，就是比如有人身攻击啊，或者有其他不恰当的一个留言呢、啊？我们的帮忙的朋友可能会请这个相关的朋友可能要就会离开这样子，所以这个主要是提醒一下大家哈，这个是今天的安排。OK，今天刘老师的讲座的题目叫《人类学的人道精神》。我如何走上传染病与社会的研究之路？OK，这个是他的这个题目。 啊，我自己特别喜欢他这个题目了，就是人类学的人道精神。啊，我谈这个题目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下刘老师的几本书给大家哈。我手上哈，第一本就是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读过的哈，或者今天啊，就是叫《我的良善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哈。这个是我相信很多在中国内地的朋友。啊，如果认识刘老师的话，可能主要是因为这本书哈，就是我的良善兄弟，这个我相信也是刘老师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作啊。这个是他第一本书哈，这个一本书是关于他在四川镰仓的一个人类学的一个田野的研究。第二本书呢，其实是2年前出来的，可能很多朋友没有知道，但是我要特别介绍的。就是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啊，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从帝国实验下的疾病隐逸与防疫历史啊，这个是刘老师其实这个书我相信在大陆是没办法出版，所以你要如果要买的话呢，就只能够来香港或者到台湾才能够买得到，包括你托朋友呢从台湾买。我觉得我这本书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著作啊！我记得我当时读完这本书以后就，第一时间就推荐了这个书去竞选香港的一个文艺复兴的一个著作的奖，结果刘老师就因为这本书就拿到去年拿到文艺复兴的一个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作的奖项，然后他还来到香港领这个奖这样子。这个是继他这个《梁山兄弟》以后，第二本呢，这很重要的是也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麻风医生在中国的，在过去从1949年以后，在中国面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跟探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著作。还有另外一本书，我要特别推荐的是这个是最新的书了，应该对不对？这个是刚应该是去年才出来，也是台湾应该是春山出版社出来的一个书哈。这个是在刘老师的一个散文集了，可以这样子讲，叫《人类学活在我的眼睛与血管里》啊。这个是最新的一本书哈，里面有可能很多朋友应该知道刘老师其实是在做学术研究，然后回到他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读完他的博士，然后回到中研院那个民主所之前，其实他有相当长的时间，有2年时间曾经去过柬埔寨参与一个计划这样子刘老师之前是做过记者的可能有些朋友应该知道他其实现在之前好像在明报做过记者，然后去柬埔寨。做了2年的这个，跟随当时台湾的一个团队去做一些志工跟研究的工作，所以其实在这个书里面，他有谈到很多他早期在柬埔寨的经历所以这个是第三本书，我其实可以推荐给大家我会回到今天的主题是，我说其实我在跟刘老师商量为什么要谈今天的题目的时候。我其实是我记得当时我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读刘老师的书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他是跟一般的学术著作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你会我相信所有读过刘老师的人都会有一个跟我同样的感受，就是说你会感觉他的著作就是他的生命啊。就是他是用他的生命来书写，然后他跟他的研究的探讨的对象处理的问题，你会看到他是有很真实很深的这种关怀在后面，所以你会觉得他是用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说法，他在他的书里面体现了一种是走进生命的学问就是。所以他的人类学研究里面是有很强的一种对人的处境的，人的生存处境的关怀，尤其他做的研究，大家都看到他是做这个传染病， 艾滋病，这个吸毒，然后麻风，你会看到这些传染病在很多社会，尤其在中国的社会里面，都是一个禁忌哈，都是一个不能够被人谈，或者说会这些病人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的一个群体。但你会看到，我说我自己读刘老师的书，我就看到，就是他对他的研究的人，他是用一种很平等的，有一个很平等的，然后而且是有很深的同情跟关怀去做他的研究。所以我读他的书，其实不仅仅是读一个我们会说不仅仅是很抽离去读一些学术的一个调研。而是同时会看到他的自己的，我刚才所讲的一种很深的一种人道关怀在后面。所以，其实我特别希望今天晚上我刚才我们在跟他商量那个题目的时候，我其实是很高兴他能够来跟我们做这个分享。第二个原因就是我记得我自己上次做完，我也是在这个顺里面跟。做完这个讲座以后，我发觉，后来我发觉，其实绝大部分的听众都是年轻人哈，很多都是18、22的年轻人，很多现在正在读大学或者是刚毕业不久，所以在这个我自己有种感觉，就是在现在的整个大的社会氛围之下，年轻人其实是特别需要一些前辈的一种生命经验的分享。给他们在这个比较无力感比较强的这个时候呢，能够给他们一些希望或者给他们一些力量，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谈这个题目就是既是一个学术的交流，同时也是一个生命的交流，所以这个是我背后的一个想法。OK，我剩下来的时间我就将这个时间交给刘老师哈，然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我们没办法听到大家的掌声哈，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我可以感觉到大家的期待的哈。好，我们现在有请刘老师来开始今天的讲座哈。刘老师你可以开始了哈。 谢谢宝松老师，然后也非常谢谢大家。想知道各位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你们猜我今天都在忙什么呢？我今天都在忙着做这个 PowerPoint。想先跟大家说啊，因为我是用笔电来跟大家交流。所以大家应该看到我的头都很大，因为我必须靠近我的笔电，我才能使用滑鼠。然后也想跟大家说，因为刚才宝松老师已经很详细的跟大家说明了，说今天我们是怎么决定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哦，还有它的内容应该大概往什么方向发展比较好。所以，但是我其实。如果你要我讲研究的东西，我可以讲得很顺。可是你要我讲自己，这样子，一个人自言自语的讲自己，挺奇怪的哦。所以如果我中间讲的部分有一点卡卡的，请大家见谅哦。然后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抱歉，就是大家除了看到我的头很大之外啊，大家应该也看得到我的耳机特别的大，因为这是为了因应现在我们在台湾，至少我在中研院人文讲座的课也变成是网上的课了，所以他们要求我们就是必须要比较清楚的耳机的效果，所以这是我的助教帮我买的，他买的一个非常大，但是他就让我的隔音效果比较好，我比较不会受到在外面家人的干扰。好，那我现在就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要讲的这个，算是我自己的生命历程吧。然后，但是这个历程呢，当中也可以让大家看到一些，我觉得也算是有一些时代的变化哈。最近可能有些朋友都知道说，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哦，所以我写了一些东西，然后也接受了一些访问，我称我最近做的这些事情叫做近日以来的知识与情绪劳动。为什么知识劳动大家都很清楚，但是为什么我说是情绪劳动哦？因为这里面当中其实有非常多的争辩 然后也有很多大家的不同的立场的攻防战之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最近蛮累的，但是我又常常在想啊，其实身在疫情当中的人更累，所以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哈。那有一些，大概有些朋友可能看过，有些朋友没有看过，没关系，我这边就来先稍微讲一段，就是我写的关于这一波的疫情，我写的第一篇哦。那有媒体的在刊登的时候，把这篇的标题定为“说给幸存者听”哦。那其中有几段，大家我们这边看一下哈。其中这一段，大家看一下，你们看得到我的游标吧？这颜色比较深的这个字，我们看一下，我的说法是说，哎，对不起，这个，请一下，好。我当时在说，很希望大家能够思考这个疫情。这篇文章是1月29号写的，大年初五的时候写的，想要思考一下这个疫情。然后我想说，如果我们不去思考一些事情的话，那很可能之后这些疫情的发展就会往这个方向走。然后呢，在疫情经过慌乱暴力，但有些效果的隔离防疫手段和中间消退后，一切又回到矢口否认如常的日常生活状态，遗忘历史，静绝历史，唯一可能留下的只是对他地区他者的污名，而不是挑战污名的根本原因与治理的冷漠无能。还有防疫的选择性荣耀，让国家丢脸的表现都不得公开讨论。指控的手指头不是朝向政府，反倒是戳向揭露真相的人。然后我当时说，一个无法累积朝向幸福所需的历史感的社会，如何能汲取前车之鉴以造福后人呢？那1月29号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就觉得我蛮沉重的哦，因为我一直都是做传染病相关的研究，有很多的问题其实看得蛮清楚的。但是我现在再回头看我写的这些东西，尤其是我刚念的这些黑体字哦，我的反应就想说，我当时写说写给幸存者听，但今天回头来看，我实在想不出来，我到底是要说给谁听呢？谁会听呢？好，那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大家一定都很有感觉哦，这真的大概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疫情。然后我觉得这是一场共业，它不只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更是全人类的。然后呢，它在很多方面是很多不同的领域共享的一场共业。然后是你的、我的、我们的。那我怎么选择？我个人怎么选择去面对这一场共业呢？我的态度是，还是必须从人道精神出发。然后我很鼓励年轻人。从事医疗卫生的人文社会方面的研究，为什么我觉得医疗卫生的人文社会方面的研究非常重要？等会我也会稍微再说明一下。那我长年以来的知识跟情绪劳动，其实跟我最近的知识跟情绪劳动，其实是一直都是相关的哦。就像刚刚宝松老师帮我介绍的几份研究。就是我过长年以来的知识，我的研究主要的有几个重点，如果我把它写出来的话，我自觉的重点是包括第一个很重要的，我看见他人的苦痛，然后我非常关注社会福祉，然后我很希望能为深陷歧视污名之下的人翻案，然后我也希望挖掘被消音的历史。那这是我长年以来所从事的一个研究的重点。那刚刚宝松老师也帮我介绍了我的书，让我刚才说我长年以来研究的那些重点呢，那第一个重要的主要的研究成果就是刚才宝松老师介绍的我的《梁山兄弟》这本书。那这本书呢，其实最早是以中间的这一本英文书的形式出的，是2010年10月份出的。然后2013年的时候，我后来是我自己把它改写成， 改写跟更新，改写成中文，在2013年出的，然后在中国又花了2天的时间审查出版呢，才终于在2015年出来。那在这本书里面，有些朋友可能看过，那有些朋友可能还没有机会看过，让我大概说明一下，我做这个研究的一些重点哈。这个研究我其实是在2002年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的哈，然后我接触到这个研究之后，一直做到，如果我们用中间这本书英文书的时间来算的话，2002年开始到2010年，然后完成完完整整的把它做到最近的更新的话是2013年，就是将近10年左右的时间了。然后我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是在去到凉山。一去到凉山，我就看到了，两个我觉得让我很想继续挖掘的一个问题。我是看到了什么现象？第一个，凉山呢这个地方，在2001年的时候，第一次当时的英国政府跟中国政府合作的一个计划叫做中英项目，他们第一次在四川省进行艾滋病的那个就是调查。然后呢，凉山彝族的人口总人口在当时呢占四川省的不到3%，但是呢，第一次调查四川省的艾滋感染人口里面，就有将近60%是来自凉山的彝族朋友。那这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震惊的事情啊！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在人口的结构上，它非常非常的不寻常。然后呢，凉山是一个高山地区，离都市很远，然后交通在当时非常的不方便，所以一个这么偏僻的高山地区会有这么严重的艾滋病，在全世界的艾滋病的流行病学的趋势上来讲，它都是非常特殊的。好，然后呢，我去了凉山之后，在去凉山之前，我其实对凉山是一点都不认识。那我第一次去凉山之后，我就发现说，也是让我觉得很震惊，因为当我开始了解凉山彝族的历史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在1950年代之前呢，凉山地区，凉山主要最传统的彝族地区呢，基本上是独立的，所以以前的汉人呢，基本上就是叫凉山彝族叫做独立罗罗，罗罗当然是贬称的意思。但是我们可以重视"独立"这两个字，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在1950年代之前，凉山是一个独立而居，而且非常强势。它强势到它甚至可能抓汉族来当奴隶的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族群。那么这么强大的一个族群，而且又就是对于汉族而言，有点像是遗世独立。那为什么会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在2001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情况，它就变成了是当时四川省的艾滋病的主要的感染者。所以对我来讲，这里面背后有太多太多的后台故事。可是当时我所看到的所有的讯息或调查，不管他们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其实我都觉得没有办法说服我哈。所以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这个调查，然后写出了这本书。那另外一个研究呢，也是刚刚宝松老师介绍过的，就是《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那这本书呢，也是一样。我这个研究呢，是从2003年开始，也就是我在凉山做，这个我的凉山兄弟那本书的时候，其实同时就开始做了这个研究。那之所以开始做这个研究，其实也是因缘际会。那为什么说是因缘际会呢？因为我曾经就是我在做我的《凉山兄弟》那本书的研究的时候，我就有机会了去拜访了两个在凉山的麻风村，然后我也认识了几位凉山的麻风医生，那我就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问题。因为当时我在中国，很多有时候学术交流的场合，跟其他的学者朋友在交谈的时候，甚至跟一些媒体呀，朋友在交谈的时候，大家就发现说， 当我在提到那个凉山的麻风村的情况的时候，那很多人就会讶异，他们不知道中国还有麻风病啊。现在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可是，在那个时候，很多人跟我说他们不知道，然后我就觉得，哎，这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因为就我所知，还不少啊，在中国，在当地，不只是在四川，在很多其他地方，其实也还不少。那为什么大家会不知道？然后另外呢，我在因为认识了凉山的麻风医生之后，我就发现很奇怪，就是他们的卫生训练或是医疗的训练的背景呀，很特别。然后这些医生呢，基本上不太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是麻风医生，他们非常的忌讳。然后我在凉山的时候，其实我也发现说，大家很怕麻风，甚至我从麻风村回来的时候呢，回到我在做我的凉山兄弟的那个田野地的时候，我的报道人呐、我的兄弟他们就会跟我说：“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刚从麻风村回来，不然别人不敢跟你讲话的。”所以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就它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跟关注，所以我又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做完我的凉山兄弟。其实也不是做我的凉山，做完之后，而是有相当一段时间在研究时程上是重叠的，然后我就开始也同时在做这个麻风医生的这本书的研究，那就也就陆陆续续的把这两本书都写完了。那这个麻风病的这本书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后面就是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为什么巨变中国这么重要？我刚刚说就是麻风在中国它有很多的特色哈，然后其中还有一个特色我刚才没有讲。刚刚我说的是很多人不知道麻风，中国还有麻风病，也不知道中国还有麻风村，然后麻风医生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是在做麻风的工作啊，但是呢，在1949年之前呢，麻风病在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疾病，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风土病啊，风土病就是已经变成是本地特有的一种病，常见的一种病。那在1949年之前非常的多，那在1950年代的时候呢，中国政府刚第一次开始对全国展开一些慢慢陆续的调查，那当时调查的数据呢，其实都不会太过精准了，但是当时的估算，我所看到的数据啊，大概都是40万到50万之间的感染人口、罹患人口。可是呢，中国其实在1980年的时候，我们以后来世界卫生组织的疾病消灭标准来看的话，中国在1980年就已经让麻风的盛行率降到万分之一以下，也就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就是麻风病不再是一个公共卫生上威胁的一个消灭标准。那你想看，从1950年到1980年，三十年当中，可以从40到50万的人口降到万分之一的人口感染率。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公共卫生的成就，那我相信，中国的朋友一定会觉得很棒啊！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可是我们来想一下历史，1950年代，中国政府正式的开始展开全国的大规模的防疫的麻风防疫的行动的同时，也是中国开始对外封锁的时候。所以从1950年代末到1980的之间呢，中国其实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简单讲，大概就是一个对外封锁。然后以前呢，在中国比较发展，西方生物医学，甚至这个麻风救近的，大概都是一些福音医疗的工作者。那这些福音医疗的这个外籍的工作者，基本上在1949年之后都被驱逐出境了啊。然后这段时间的中国呢，其实还相当贫困，那科技也不发达所以你可以想想，在人才有限，然后医疗卫生的发展也还没有普及化，然后科技也不发达，然后整个国家其实也才经历常年的战乱呢，其实它基本上是处在一个相当贫困的状态，可是却是在这样子的状态之下，30年间，中国完成了这个公共卫生上的一个可观成就。那对我来讲，那 这样子一个可观成就，相应于那么多人都不知道麻风在中国的情况，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吗？啊，所以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落差，就像我刚刚说的，在我做网的梁山兄弟一样，它里面有相当的人口落差跟历史，我们来看到历史发展上的一个落差，所以因为这些落差，所以我非常想要了解到底后台发生了什么故事。所以这个研究我也是花了超过10年的时间，然后终于在2018年的时候把它写出来哦。那2019年的时候，左边这本书呢，就是它的电子版的书。好，所以我做的这两个研究呢，都是传染病。那艾滋病呢？我可以说，它真的是开启了我的研究生涯，它对我的人生意义非常的重要。那麻风对我也非常重要，它基本上麻风呢，让我看见了更为宽广深厚的世界与历史。因为麻风病呢，基本上是最古老的人类的疾病啊，所以在我研究麻风的过程当中，我几乎必须要把人类的医疗史要看过了。所以，这对我来讲说，在透过这个传染病来进入我的学术生涯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感触的哈。但是呢，很矛盾的，或者是说也可以值得拿出来谈的是，他们对我这么重要哈。然后我相信，对很多跟我一样从事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学者来讲，也都很重要。可是，在亚洲呢，我走的这条路呢，就是传染病的人类学的研究，甚至也是做医疗史方面的研究。其实，在亚洲都是属于冷门的跨领域，非常的冷门。怎么说呢？在西方，可能在1980年代以后呢，这两门学问呢，基本上都不冷门，而且都变得非常的热门，尤其是在美国。但是在亚洲，最近可能稍微好一点，尤其是医疗史的研究，可能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其实还算蛮发展的不错，蛮好的啊。那医疗人类学也是在逐步发展，但是相较之下，都还是属于非常冷门的跨领域的学科。那为什么它会是相对的冷门的呢？其实有一些原因，我大概可以跟各位朋友说明一下哦。像医疗史，我们都说历史。平常大部分人在想到历史的时候，想到的都是什么样子的历史？哈，想到的大概应该都不会是医疗史，也不会是疾病史啊，更不会是传染病史。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我们想到的历史的，以前流行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然后后来是国家史，那可能流行的是外交史、经济史之类的，然后一般就不太会去做到医疗史或是其他相关疾病的历史。然后会是这样子的原因，也是因为要做这样子的研究呢，基本上你必须要跨足到卫生医疗的领域。那在以前呢，人文社会科学的人不被期待也不会被认为有资格去做这个医疗相关的历史的研究，那通常呢都是这些医疗卫生领域的人，他们出来写他们自己的历史啊，但是那个写法其实就可能是有蛮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大概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这种情况呢，然后就慢慢的逐渐的改变，然后其实最刚开始的就有一些蛮不错的书出来的哈，然后其中一本蛮有名的书，可能大家也听过，就叫做《瘟疫与人》，英文叫做《Plagues and Peoples》，它是美国学者William McNeil 所写的一本书哈，我相信不管是在台湾跟中国，应该都有翻译吧。那这本书呢，它其实就有非常有趣的一个写法，而且它基本上就把医疗、把疾病当成是理解人类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不管你同不同意他这样子的说法，但是这样子的认识在当时其实很开了大家的眼界。那可能现在很多朋友所知道的另外一本书， 在台湾的中文应该也都有翻译的，叫做枪炮、病菌与弹药吧，就反正就是这三个 keywords 的组成的一本书哦。可能会觉得你可能会说，啊，这本书我知道，就是那个 Jerry Diamond 所写的这本书，但是这本书其实是到1997年才出来的哈。但是他当然后来他就更有名，而且因为这本书写的就是更像科普，所以他的影响力蛮大。所以医疗史大概就是在这样子1970年代、198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逐渐的就蓬勃发展哦。那其实，在医疗人类学来讲的话，尤其是在美国，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时候就开始从一个非常冷门，就开始变得是比较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跨领域的研究哦，那为什么是这样的状况？我们大概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来开始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其实，整个，尤其是在欧美世界呢，他们其实开始整个快速的工业化。那所以在之前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呢，有非常多在这些所谓的工业先进国的国家。他们主要的疾病的问题，大概都是一些传染病的问题呀、啊，比如说什么天花呀、梅毒啊，诸如此类的病。但是这些疾病呢，大概都是在二战期间或是二战之后，陆续很快的就被根除了哈，或者是达到那个消灭的标准了。所以那个时候在西方，这些传染病大概都示威。但是呢，一些新兴工业社会的一些疾病却开始浮现出来，比如说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这些跟那个新兴工业啊、跟那个大家的生活形态啊，还有饮食结构改变有关的这些疾病就起来了。所以，那很多的原来的医疗的人类学者呢，他们就开始会跟着，因为医疗人类学者非常重视异文化的认识。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很多的学者就会到海外去做研究。为什么他们会到海外去做研究呢？因为那个时候的美国跟西方的世界，其他西方国家呢，他们开始会重视一些前殖民地的新兴国、新兴发展国家的一些国际发展的工作。所以人类学者呢，就会去到这些地方去做研究，甚至会跟流行病学者合作。去了解在这些新兴国家的一些传染病的问题所以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大概也是在1970年代、1980年代呢，那人类学在海外的这些传染病的研究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蓬勃发展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大概在19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医疗史跟医疗人类学就随着我们这个学科的认识跟这个世界的拓展，全球化逐渐的展开哦，所以它就逐渐的在欧美世界，它就变成是很重要的跨领域研究。但是它在亚洲，它还是相对的比较冷门，到今天其实都还是相对冷门但是我相信。已经陆陆续续在发展起来，尤其在其实从2003年的 SARS 之后，我相信今年的 COVID-19 之后，这些研究的领域应该会慢慢成为比较正常发展的，不再那么冷门的研究领域哦。好，但是在亚洲还是它目前还是相对比较冷门偏僻的研究领域，那就会。像刚才宝聪老师也是帮我解释了一些，尤其是感谢他的感想哦，就是那个冷门的研究领域为什么会受到瞩目呢？那么这两本书呢，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哦，然后也非常感谢很多朋友的肯定啊。但是我自己刚开始这两本书，尤其是我的《梁山兄弟》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因为是先在台湾出来，然后出来的时候也是引起非常多的。注意哦，然后也获得了很多的肯定。然后我刚开始也是觉得很讶异，因为我虽然很企图跟公众对话，但是我并不知道，我并没有办法预期我能够成功的做到跟公众对话，因为我想象的是说，我写的是一个梁山，非常偏远，对台湾而言非常偏远的梁山，然后写那里的少数民族他们既不是主流社会，然后也是一个台湾人。基本上 可能在之前都没有听过的地方。然后我做的是一些所谓主流社会的人认定是吸毒的啦，得艾滋病啊，主流社会当中有相当偏见的一群人，所以受到注意对我来讲，我蛮讶异的。所以我常常在跟，其实关于我的梁山兄弟的演讲哈，我大概陆陆续续讲了不下100场了。在常年讲这么多的关于我的梁山兄弟的演讲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我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梁山所经历的事情，我很希望替他们翻案。但是我也同时，我都会问读者或者是问那个听众说，为什么他们会想要看这本书哦？然后我陆陆续续也获得了一些回答，那有一些回答就跟刚才宝松老师所说的感想，其实也有些是很像哈，当然有各式各样的解释，但是对我来讲都很受用。那就会让我想到说，其实我们如果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的话，我就发现说，我这从我的梁山兄弟开始到麻风医生这本书，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讲哦，不管是在学术上或者是一般的读者来讲，他们其实都会看到一些事情哈。那我们以这个医疗史学者 Mark Harrison 他所说的一句话来大概了解一下，他就说，传染病就性质而言是危机中的非典型事件及医疗介入。检视如麻风之类的慢性病，得以让我们见到更多病患和医疗人员的日常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应对政府政策的过程中如何缓慢的变化。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写的是传染病是因为它对很多人来讲，它是具有威胁性的啊，所以它会变成是歧视的可能性是更高，比一般的疾病而言啊，然后如果是像这种慢性，尤其是慢性的这种传染病的话，就跟 COVID-19 就不太一样的情况是，因为慢性的传染病，它延续的时间会非常的长啊，它虽然是传染病，但它可能会变成慢性病的性质，所以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不管是病人、医疗体系，或者日常生活中主流社会怎么样子看待这个疾病，跟这些感染这些疾病的人都会在变化哈。所以它对我们来讲，它是一个观察社会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在里面我们会看到所有跟人性有关的善与不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对于医疗史学者跟医疗人类学者而言，如果是做这种尤其是慢性的传染病，他会非常能够理解这些性质啊。但是你可能会问说，那但是像 SARS 或者是像 COVID-19 这样子的急性传染病了，在你看啊，像 SARS 啊，在那一阵子有一些研究，后来就没有了嘛，对吧？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再延续，这个疾病不再延续的话，那你要再去延续做研究，它就会有一些普及上的一些限制哈。但是它的确还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当初如果不够累积，对于那个 SARS 的反省累积的不够的话，它其实也会让我们在应对这一次的 COVID-19 就会出现一些缺乏历史经验的指引啊。所以就是急性传染病跟慢性传染病，它们都是传染病，然后对于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善与不善都非常的重要，但是它们可能还是会有时间点上的一些差异哦。那这些东西是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去仔细讨论的，让我在这里就先不多说哈。那另外，我觉得我这两本书呢，在研究上还有两个我觉得算是重点的地方哈，就是它都是结合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在地的日常生活史。那这样子的一个研究方法，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地方社会在巨观的历史过程当中的变化啊。那所以基本上，我必须运用历史跟人类学的方法，同时完成我对这个慢性的传染病，在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控的过程当中啊，所造成的一个社会变迁。然后在那个理解的面向上呢，我尝试由上 愿由上而下的认识，是我们可能本来就可以在官方的书写，或是专业的医疗专业的书写，或是媒体的记录上，我们可能就会看得见。但是由下而上的理解，那基本上如果历史记录里面是缺乏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所以这个时候，人类学的调查方法、田野调查方法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好，因为我们是从基层出发，但是如果我只有由下而上的理解，而缺乏由上而下的一个更具观式的面向的理解的话，那我大概也没有办法完成一个具观跟全观并进的一个书写哦。那这是哦，我觉得这两本书对我来讲，我所理解可能读者会有兴趣看的，或是大家看了以后会有感觉的原因之一，在方法上的原因哦。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综合大家所跟我分享的心得，我觉得我就觉得说，把它明之为一个从人道精神出发的理解跟书写方法吧。好，那这里面大概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特质呢？我觉得我不只是想要跟大家讲我自己，应该我自认有这些特质，我也希望年轻的朋友，尤其是还在读书的朋友，能够记得。能够跟我一起，就是记得这样子的一些原则吧，哈。那第一个的书写呢，我觉得是要避免教条框架，还有黑洞式的思考。那什么样子叫做教条框架呢？如果我们把教条框架当成是一个理论概念的话，像很多人常常就会说，这就是全球化的问题，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问题，这就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啊，就是。好像把很多的问题丢到这些非常庞大的那个教条框架的黑洞里面去，好像问题就自然解决了。那其实我们都会知道，并没有解决。而且如果就丢到这样子的一个教条理论的黑洞里面去，就可以解释的话，那所有的人在运用这些理论了的时候，所有的地方的经验都会不重要了。啊，那都不会有任何的差异啊。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发挥人道精神出发的理解跟书写的方法的话，我们要避免啊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模式。那什么叫做格局落地、拓广、推升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必须由下而上，但是呢，我也必须要拉开我的理解的地平线。那怎么样子拓宽理解地平线？就像是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说。做医疗方面的研究，就做医疗就好了，就做跟疾病有关的了解就好，其他的面向都不需要了。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如果要了解人是怎么样子，一个生病的人，他就是一个人，这个人他是活在文化当中，他是活在社会当中，他是活在国家当中，他也是活在全球当中，所以。即使是一个疾病，它都可能在很不同的层次上，你得把它拉开这个脉络，你得把它的时间点也拉开，要有历史感，你才可以感觉，你才可以真的去理解这个人，这个病是怎么样在一个文化当中、一个社会当中、一个国家当中，乃至一个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些变化。好，所以我们必须。从落地出发，但是这个格局要拓宽，也要推升啊。但什么叫人道精神呢？人道精神不是只是讲理论叫人道精神，就叫人道精神。我们要怎么样真正落实人道精神？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关注具体的个人生命。但是这个具体的个人生命，它一定是跟社会福祉关联的。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写了一个人的可怜的故事。一个悲苦的故事，那个意义就会自然出现。不是的，我们必须把这个人的故事放在社会福祉的脉络，甚至放在我刚才说更广泛的脉络里面去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凸显人的悲苦之所以成为悲苦，或者是他之所以成为福祉，究竟是怎么样子去界定的。那这也就是我说具观跟微观必须兼具相连。什么叫做间距？你可能懂，相连是什么意思？相连的意思就是这两个要连得起来啊。很多人在写东西的时候， 他会写微观，他也会写巨观，但是连不起来啊。所以当他连不起来的时候，他很可能就是出现了我刚才说的教条框架、黑洞式思考的问题。所以你可以去试着去思考，如果你希望能够写出微观跟巨观能够相连的这种间距的观点的话，啊，那你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去做到这一点？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要避免教条框架哈。然后最重要一个，我也很想要跟大家分享，虽然是一个就叫做伦理中心的研究跟书写，虽然我相信，而且我也认为所有的研究都必须以伦理为中心，但是呢，做医疗卫生相关的研究，因为我们是跟人的生命福祉。我们是以人的生命福祉为我们的研究主题，所以在伦理的思考上，我们应该会比其他的研究领域可能更为敏感，也必须更为谨慎。那什么叫做伦理中心的研究书写呢？我举一些例子，比如说你去思考啊，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啊，很多人在做研究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哦，我就是想做这个研究，或者说老师就叫我做这个研究，或者是我就刚好碰到这个研究啊。那不管这个研究的题目是什么，但我想要问的说，那为什么你想要去做这个研究，这个社会要支持你去做这个研究，或者是你想要研究的对象，为什么？要配合你，协助你完成你的研究。像我偶尔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研究生，不管是在台湾，或是在中国大陆，甚至在香港，我可能会碰到一些研究生，他们会跟我说，他们想要做一些研究，可是那个报道人就不接受他采访啊，他就问我说，那要怎么样让他们来接受他们采访？那我的第一个回应是，为什么你认为别人一定需要配合你的研究？啊，所以。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别人没有义务要协助我们完成研究，所以如果我们希望要去做这个研究，是我们必须要去付出，要去说服人，要让人相信说，要让人家愿意主动来配合我，接纳我，让我完成我的研究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伦理思考，并不是说我要做研究，我就是很大。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像一个权利要进入别人的世界，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我们非常重要的做研究，其实就是除了你，我们要去思考你为什么要做研究，然后别人为什么要配合你做研究，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经常可能做研究，然后呢，别人也接纳了我们去进入他的世界。访问他会提供我们资料，可是我们做了研究却没有书写，没有书写是代表什么意义？也就是我们没有让我们这个研究变成是一个公开的公共性资产。那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我们是以研究之名去进入别人的世界，以研究之名去获取知道别人的生命的一个特殊权利。可是我们却没有把它以研究之名的义务把它写出来，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做一个研究，尤其你是要去做一个攸关人家生命福祉的研究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准备，啊，你要尽可能的、尽其所能的完成这个研究，而且你应该要让这个研究。有公开发表的机会，因为这个就是别人在协助我们做研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因为他愿意跟你分享这个世界，他的世界的故事，是因为他觉得他可能是因为他很希望这个故事能够被这个世界知道，或者是你所关心的这个主题也是他认同的，他觉得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伦理中心的研究书写，它不一定是。啊，最简单的，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思考。那希望大家也都可以注意这一点。然后我也觉得这大概也是为什么 我这两本书会做了这么久，然后也做得很累，然后会书写的期间其实还蛮接近的。这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有责任要在一定的时间内把这些书写出来，因为这是我对我的研究对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伦理责任哦。好，那我跟大家大概分享了我这两个研究，然后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有一位记者呢，他曾经在访问我的时候，他在回顾我写的这些书，他说，他就说这是刘少华的为官与巨官，然后他就说，我就是那个会把石头翻起来，因为我们通常说石头下面到底藏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不知道哈，但是呢，我就跟他说，我就是那个会把石头翻过来的人啊，那我为什么明明知道很害怕，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因为我实在太好奇了，让我的好奇当然不只是一个寻常的人类的这种好奇，这背后当然还有我自己的社会关注啊。但是简单讲，就是我并没有去思考太多的代价，我就决定去翻这个石头了，因为我实在很关心这件事情。那所以呢，这个记者他最后他就说，因为我想知道，他说刘老师涉足了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研究领域，他用避之唯恐不及。让我看到他这样写的时候，我觉得我也可以理解，因为的确很多人真的是避之唯恐不及吧。那你可能会说，为什么翻不过去？出现了什么东西啊？ 可以吗？ 就有一个东西跑，好，可能不晓跑到哪里去了。好，不好意思，刚才有一点技术障碍，我要进到下一页，它下不去了。 要么你可以先关一下，再重新开一次也可以。 这样子哈，我再试看看 你 下 跟 一页。 那个， 好，这样好， 可以。 就是那位记者他说我走上了就是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研究领域，那我就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的研究我的历程哦。那我是怎么走上这一条歧路了，也就是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这条歧路了呢？我觉得大概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轨迹哈。其实我在念博士之前呢，我的硕士论文跟我之前的所有的经历其实都跟医疗没有关系，我并没有做，在此之前我没有做过医疗的研究哈。那但是我是一个很喜欢读理论的人哈，所以有很多的可能跟很多年轻人一样，其实呢，生命中读过非常多，从青春的时候就很乱读，那读乱读了很多书，可是真正第一本把我也不叫打醒，可是真的就是让我有非常强烈的震撼的第一本的理论书，并不是死硬背的那种理论书，而是第一本真的让我有非常震撼的人到精神震撼的书，其实就是马克思的书。那可能很多朋友也跟我一样哈，所以我念了很多这样子杂七杂八的书，然后看到这些书之后呢，其实对我来讲，我其实开始就注意到了，在年轻的时候就注意到了社会不平等跟文化差异的现象。那这些现象呢，其实我有些事都是从书里面念到的，然后后来有一些生活的经验呢，其实让我开始呢，其实是从实际的生活、日常生活的具体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经验性的认识这个社会跟世界，也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理论跟观察上的一个结合。然后到后来呢，我更是实际的投入的去做这些工作，这就是刚才那个宝松老师有介绍过的，就是我到柬埔寨去工作的事情哈。那大概我觉得有其中的几个轨迹也蛮值得跟年轻朋友分享一下， 因为如果有朋友是这些经验的话，也许大家可以想一想。我曾经做过记者哈，然后我做的这个记者，其中有两个媒体，我待过的两个媒体，我觉得对我而言是最特殊的一个记者经验。然后一个就是《明报》，一个就是《Taipei Times》。那《明报》呢，我是《明报》的驻台记者。那驻台记者呢，基本上呢，我们是要写什么样子的新闻呢？也就是相当于国家大事层级的新闻啊，就是所谓的 correspondent 驻台这些国家大事的这种重要的新闻，还有属于地方特色的新闻，基本上是作为一个驻外，就是一个外媒在本地的时候呢，这样子一个记者呢，通常是这种两类型的新闻，所以变得是你要能够抓地方特色，也要能够抓住一个比较宽广的一个达到国家层级的这样的一个巨观的特色。所以对我来讲，在《明报》的时候的这样子的眼光的训练是非常关键的。那《Taipei Times》呢，虽然它是本地，是台湾本地的报纸，但是因为它是一个英文报纸，所以它的主要的读者呢，基本上也是外籍人士，或者是外国人，所以他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就跟《明报》有点像，也就是抓国家大事跟抓地方特色。所以我觉得我这两个媒体经验，其实让我其实就掌握了巨观跟微观的一个很快的掌握力哦。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如果有朋友就是念人文社会科学的年轻朋友。如果你愿意去从事在读书之前或者是读书之后有一段时间去从事媒体的工作，我觉得那应该会是非常好的训练哦。然后我另外一个自我实践的一个训练呢，其实就是到柬埔寨啊。我在当民报记者之后呢，我去到柬埔寨。你们可以知道，我在当民报记者的时候呢，因为它是一个香港的媒体，所以它的待遇其实蛮好的。结果呢，我就把《明报》的工作辞掉了，我就去柬埔寨。然后我去柬埔寨呢，我前3个月的那个试用期的月薪，大概只有我之前在《明报》的月薪的1/5。那很多人会觉得，那我怎么肯做这样子的事情？那对我来讲，年轻的时候赚钱不是重点，而是有人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去让我去体会世界、见识这个世界，我觉得那才是最珍贵的事情哦。所以我在柬埔寨呢，就是主要是做从事 NGO 国际发展的工作。然后在那里呢，我觉得那是我生命中首次非常大尺度的时空的跨度。所谓的时空的跨度，就是我在文化差异上的跨度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因为柬埔寨，它的整个的社会发展的进程呢，跟当时的台湾或是很多时其他地方也差距非常的大，所以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时间点上的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光谱上的一种不同的位置哦，所以我在那边我其实看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哦，然后也是在那个地方影响我，然后决定让我要继续的去就读博士班。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1999年的时候我在柬埔寨的时候的照片哈。然后到柬埔寨之后呢，其实我就因为准备要到美国去读医疗人类学，我是在柬埔寨的吴哥窟的有一个，他那边吴哥窟那边有非常多的庙宇，然后我是在其中一个，当年是被称之为是他们的图书馆的一个遗址的那个地方，决定我要出国去念医疗人类学哈。然后，所以回到台湾之后呢，那有一段时间呢，我就协助台湾的官方在非洲的一个医疗援助的评估项目啊。然后那个时候呢是2000年，那时候呢在台湾呢，大家才刚刚很多人，绝大多数人都还不知道 NGO 这3个字是什么意思哈。也是在那一年呢，我们才也一起协助台湾的外交部之下成立了一个 NGO 委员会，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在， 我刚开始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有多么的非主流哦，虽然现在这些事情都是主流了，可是，在当年真的是非常的，大家都没有听过，都是很冷门的事情哦。那我是在柬埔寨决定要继续做艾滋病的研究。为什么是艾滋病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我在回顾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其实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节点哦，艾滋病跟前几年，在柬埔寨呢，柬埔寨的历史可能有一些朋友知道，就是它是在1990年代初，然后才从所谓的就是从赤柬的手中，然后变成现在的今天的柬埔寨，哈。也称不上是民主化。那在1993年呢，联合国的维和部队进入柬埔寨，从事那个就是协助柬埔寨要大选。在那之前呢，柬埔寨的艾滋病的感染的人数非常的少，大概最多2位数。可是，在我去做柬埔寨的时候，1998年的时候呢，柬埔寨的那个艾滋病的增长率哦，已经是当时的亚洲之最了。不过我们都不能说是绝对的数字，因为那个时候在不管是在中国或者是在印度，有一些数字其实是都还不清楚的哈。但是至少柬埔寨的情况也是亚洲非常数一数二的严重的问题哈。那所以在柬埔寨，我就会觉得说这个问题怎么会这么大？然后当时的我呢，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去理解艾滋病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哈。那我在当记者，我在做《明报》在的驻台记者的时候呢，我其实就开始就已经非常关注艾滋病的问题，因为当时艾滋病在台湾刚开始主要是男同志之间的问题，然后因为我有非我当时最好的一个朋友之一呢，他就是一位男同志哈。所以，因为他的关系，我就是接触到了非常多，罹患了艾滋病的男同志的朋友。所以当时我觉得，艾滋病的问题对我来讲，它就已经是很大。然后等到我到了柬埔寨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个艾滋病的问题它是更大了，而且它大到居然它还是有一个，它是一个有一个国际关系的疾病。所以我就觉得，我当时的知识呢，跟我的分析能力，其实没有办法让我去解释艾滋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就决定要继续去，读书。我觉得这样子，我才能够去理解艾滋病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在千禧年，2000年的时候呢，艾滋病这个疾病呢，它非常重要，它基本上我觉得它就是人类进入21世纪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全球卫生当中的一个底定性的疾病吧，哈。2000年的时候呢，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他就公开的说，艾滋病是美国的国家安全的问题。这个是历史上首次有总统说一个疾病是国家安全的问题。现在我们可能不觉得这个很稀奇，尤其这一次的 COVID-19，几乎每个国家都认为这是国家安全的问题。但是艾滋病是第一次历史上首次有一个总统的高度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宣誓的，那也是2000年。然后2000年的时候，在南非也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也就是那个时候，现在我们都知道艾滋病有的药物呢，一般呢叫做一般。就是叫做专利药，但还是有另外一种药叫学名药，就 generic 药。那这个学名药基本上你要说它是山寨药也可以，但基本上它就是专利，就是说，是许可性的情况之下去制造出来的这个学名药哈。那2000年在南非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呢是当时呢的南非总统 Mbeki。这位总统，这个总统呢，他就在南非当时主持的这个国际艾滋大会上，他就公开的说，这个艾滋病不是病毒引起的。那他这样子的说法呢，其实就引发的轩然大波。 但是呢，他这样子的说法其实显示了他的两个倾向。他的第一个倾向，其实他当时他是倾向于要采用非主流的疗法。他甚至曾经呢被指控说是不允许南非当地的一些医疗机构呢使用这个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来治疗当地的病人啊，所以这个是非常为世界诟病的。但是他这样子说的，其实还有一个重点，他其实在强调说。非洲艾滋病的问题是贫穷的问题，然后他也觉得非洲的艾滋病之所以这么严重，跟非洲的殖民处境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其实当时全世界的人，尤其是西方世界人都在骂 Mbeki，让我觉得他也值得骂，因为他阻止了正式的疗法。但是他所讲的那个话，我觉得其实也是我们值得我们反省的。那这也是2000年的事情。那2000年呢，在南非还有另外在2001年的时候，在南非又有另外一件重要事，也就是2000到2001年这个千禧年的转折当中呢，因为这个艾滋病有这个学名药，然后当时的南非在学就使用学名药，然后呢。国际有39个大药厂呢，就在南非打官司，就是要控告这个这个学名药的使用，因为就违反了侵害了他们的专利权，所以这个官司呢就吵了大概至少3年吧，好，然后可是呢，当时呢，大家与全世界的舆论都非常的哗然，然后以。这个无国界医师组织为首的这些，我记得大概有好几百个是国际的组织啊，跟专业人士就一直呼吁这39个大药厂啊，要放弃这个官司，因为这个官司这样打下去呢，他们赢了的话，那是全世界很多贫困地区的艾滋感染者的命输了哈。那他们输了的话，那他们何必要打这一场？官司来折腾人呢，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呼吁哦。那最终就是在2001年的4月，这39个大药厂就在南非的打这个官司的之前呢，就撤销了这个案子。所以那时候是一个举世哗然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闻。那也是在千禧年的时候发生。那也是在千禧年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纽约时报》第一次公开了。报道了河南艾滋病的问题，那这个河南的艾滋病呢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它跟全世界的这个艾滋病的感染的途径都不一样，它基本上它是因为河南不安全的卖血所造成的问题，这个部分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啊。然后也是在2001年的时候，就像我最刚开始说的，凉山爆发了艾滋病的问题，然后呢？非常人口不均等的情况之下，彝族的人口不到四川省的3%，可是呢，第一次的疫调的结果呢，他们却占了这个四川省发现的已知的感染者里面的将近60%。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艾滋病在千禧年当中，在世界各地，基于不同的原因，它其实都在。都造就了很大，都造成了很大的新闻。所以对我来讲，理解这个艾滋病，是我认识这个世界，尤其是认识21世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疾病哦。所以我就决定了，就在柬埔寨的时候，我就决定了，要去投入艾滋病的研究。然后我投入这个研究的时候，我就决定，因为这艾滋病，我觉得它的问题太庞大了，需要了解的面向太多了。所以我就决定要给自己10年的时间来了解艾滋病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哦。然后我当时在选题目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在当时呢，这个题目还不是非常的热门，尤其就人文社会科学的人而言，还不是非常热门的题目。大部分的研究呢，还是比较是医疗啊、卫生方面的研究。可是我告诉我自己，我要做一个10年后。仍然重要的研究，而不是当下热门的研究。好，所以我就愿意给自己10年的时间， 然后呢，我也愿意去接受跨学科的训练。什么叫接受跨学科的训练？我本来的训练是人类学，那基本上是文化人类学。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要去做医疗卫生的研究，我只有一般的文化人类学的训练，我觉得我很可能会出现很多的知识上认识的盲点。所以我就去接受，我就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了一个整合性的 program 那一个整合性的学程，那这个学程呢，基本上就是人类学跟公共卫生结合的一个学程，所以我也必须念公共卫生哈。所以就是在这样情况之下呢，我就正式的去做出了我的梁山兄弟，大家刚刚看到的那本书的研究，让我花了我从2002年到2013年完成中文书的期间呢，花了超过10年的时间哈。然后呢，我在柬埔寨的经验跟我在凉山的经验，我最刚开始在柬埔寨的经验，我最初的时候在2005年的时候，我是写成了《柬埔寨旅人》这一本书。那这本书当年也在台湾得奖哦。那对我来讲很值得纪念的是，我到今天都记得，我这本书是在凉山完稿。我是在凉山写完《柬埔寨旅人》的最后一篇。那《柬埔寨旅人》后来2017年的时候也在中国也是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然后2019年的时候就把《柬埔寨旅人》跟我的《梁山兄弟》之后的一些相关的研究散文呢，就集结成了一本书，然后就是书名叫做《人类学活在我的眼睛与血管里》啊，那这大概就是我的一个研究的历程。那我如果用一个很好笑的方程式来跟大家讲，什么叫一年到一个月到一天到大半辈子？我觉得人生真的是算不准哈。我记得我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我当时硕士论文做的是台湾的原住民的文化运动哈，然后那时候用了一年的时间来完成研究跟写完论文，然后我那时候写完之后，我觉得好累啊。做一个研究要做一年，放在心里放一年，放得好吃力。然后后来呢，毕业了之后呢，我就先到一个杂志，台湾的一个月刊型的杂志去工作。然后我当时觉得好轻松啊，从一年变到我每一个题目只要做一个月就好，所以我当时觉得好高兴。后来呢，我从这个杂志呢又换到《明报》的驻台记者的工作。那这个《明报》是日报型的工作，我那时候就觉得，啊，这是实在是更轻松了。从放在心里的一年的工作，然后呢，我放到只要一天就完成了。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对我来讲，这也出现了一些认识上的问题。什么样子的问题呢？因为如果只放在心里一天的话，我很多一天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甚至我一个月、一年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都没有办法再回去检讨他们了。因为跑新闻就是这样子的，不断的、不断的像跑马灯一样，就不回头了。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很空虚，也就是很多事情我很想要深入的了解，可是我就虚应故事一下，把报道文章写完了，就必须离开了。那这种感觉其实常常对我来讲不太好，所以后来我就有机会就去柬埔寨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要去柬埔寨，我想要动手做，我不再想要透过一个距离去看这个社会，我想要跟他很贴近。然后结果在柬埔寨做了2年的工作之后，我就又想念书了，结果。等到开始去念书，投入了艾滋病跟后来的相关的研究之后，我觉得那就是大半辈子的事情了。所以我曾经觉得一年好累，到了现在大半辈子我都没有办法再说累了。所以这是一个对我来讲，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事。再回头去看自己的那个轨迹发展的时候，觉得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也就是我们在寻找你自己的热情，寻找你的生涯的过程当中，可能一种常见的一种情况吧。好，但是我只知道的一件事情，很确定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没有柬埔寨跟非洲的经验，我知道我不可能完成梁山的研究，也不可，那没有梁山的研究，我也不可能完成麻风医生的研究，因为所有的认识，所有的包含我自己的韧性，其实都是一步一步的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才完成的。所以其实常常我并没有办法去带很年轻的学生去做跟我一样做的这些研究，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把自己放到这样子的一个面临这么多挑战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我觉得那个可能受伤的风险还不小哈。所以我会觉得，其实生命是需要累积，但是当你累积到一定程度了之后，也许你可以去做更大的尝试。好，那你问我说，我做这样子的一个跨领域的研究，好，我跨了这么多的界限，这个非主流的风景是好还是不好呢？我在想啊，我没有办法直接回答说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有一首诗，我相信很多朋友，尤其年轻的朋友都会喜欢。我年轻的时候也非常喜欢这首诗，就是美国诗人 Robert Frost 所写的啊，那条没有 The road not taken，那条没有被，曾经没有被人走过的路啊。那大部分的朋友在看这首诗的时候，重点都会放在后面这三句话，也就是我选择了森林里面那一条很少人走的路。而这造就了一切的不同。那大部分人是看到这句话哈，但是呢，我曾经在跟一个美国的好朋友在聊，我们都很喜欢这首诗，但是呢，他看到的，他在意的是前面的这两句话，也就是说，他在这个 Robert Frost 他在说后面的这三句话的时候，他前面是说，我在说这些的时候，我是叹了一口气的，而且年纪越来越大了，我会说这样子的话，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叹这一口气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先跟大家讲别的，让大家自己来判断叹这一口气是什么意思。让我常听，我常跟学生说，不要专挑安全轻松的题目来做研究，才能体验学到更多，拓展生命视野的地平线。如果等到觉得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你的位置也安全了，然后呢，你可能也挣够钱了，你房子也买了，车子也买了，孩子也生了以后，你才要来做重要的研究题目，再来寻求意义。让我的生命经验跟我的观察，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来不及了呢？因为已经少了挑战自己跟这个世界的必要眼光和力气。为什么？年轻真的很重要。有些问题年轻的时候才会问，才有能力追问，才有股力气不放弃的直面问。老了就有答案了，哪怕是模糊不满意的答案，基本可能不会再问了。所以你说叹这口气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说这是一种遗憾，你也可能说这是后悔，你也可能说这是一个生命体悟。对我来讲，我的诠释是这是一个生命体悟。所以我就说，如果大家觉得还喜欢，还欣赏我写的这两本书，哈，这几本书，然后如果大家觉得我在这书里面，完成了一些基本的人道精神的追求，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也是你很希望达成的目标的话，那我真的觉得我们在看那首诗的时候，重点就不用放在前面了，是否叹气也就不是关键了。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可能可以提醒大家，如果你要让微观跟巨观都能够兼具，你要产生这样子的眼光跟实作，它是需要锻炼的。然后这种锻炼必须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做起。如果你要到了青壮时期以后才来做，那大概我觉得就挺困难了，因为年轻的时候弹性真的比较大。那你觉得我讲了这么多， 那我虽然没有一直跟我没有跟大家讲很多我曾经吃过的苦哈，但是我在想，你可能也看得出来，做这些研究其实挺累，光是我做的时间就够长，本身就很累了。那你会说，我到底有没有收获呢？那我在前面不是说，我今年1月29号针对这个 COVID-19 疫情的时候写的话哈，然后我后来问了一个问题，就说。我写的那些话到底是能跟谁说呢？而且我最后也说，一个无法累积朝向幸福所需的历史感的社会，如何能记起前车之鉴以造福后人呢？我提的这个问题呢，我现在的回答是，因为我有这个提问，所以我的回答就是，所以我们不能停止关注、研究、发言、书写。我们就必须去做这些我们认为是重要的研究，还是要继续去说我们认为是重要的话，还是必须要去写我们认为是重要的作品。那你说来做这些东西，好像听起来都很辛苦。那你问我，那到底是有没有什么收获呢？有，我觉得收获非常的大，但是因为它太大了，我真的觉得难以一言以蔽之。所以我在这里呢，我就只能借着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思想家，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非常喜欢的思想家汉娜·阿伦对雅思培的颂赞，我们来拿这个当成座右铭，希望能够跟大家共勉之。他说的话是：对他而言，责任并非负担，也无关乎道德的驱动力，那是一种在彰显现实、厘清混沌。照亮黑暗时，自然流露的内在喜悦，就是这个。在做这些事情的，那是一种内在喜悦。我觉得这个是无价的收获。好，那我就先跟大家分享我的研究经历。我就先到这里，然后欢迎大家提问，谢谢。 好，谢谢刘老师哦，非常精彩的一个分享啊，这个不是我觉得你讲的非常的很在状态啊，将你的学术，将你的个人的生命，然后将你的很多的背后的刚才所讲的，我们今天这个主题都谈得非常的好啊，我相信你看到旁边很多人在回应你啊，我觉得是我自己每一次。每一次办成一个好的讲座，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都很有满足感啊，因为， 谢谢大家。 我经常觉得，思想的分享是最美好的一个事情啊。所以你刚才你自己最后问说你自己挑了这条路值不值得哈？对我们这个读者来讲，当然是非常的值得了啊，因为如果你没有走这条路，没有做这些研究，手上没有我手上这些书的话，坦白讲，我们对，真的是对你做的那些研究的题目的很多的，是完全是没有了解的，对不对？因为对中国的艾滋病问题、毒品问题、麻风问题，如果不是因为你的书写，其实很多人是真的是没有这个机会看到这些社会问题，然后在这个大的社会变迁里面的一个一个的独特的个体，他在经历什么样的生命的状态？所以我个人觉得是受益很大的。这个是我相信也是很多读者，今天在听你的分享的时候，可能会读你的作品的时候有类似的有感受啊。好，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来进入这个讨论的环节啊。现在我们是。9点钟哈，我们本来就预算就是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的，所以我们最少我相信我们可以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来做对话，好不好？所以少华你可以轻松一点了哈，因为你已经非常的精彩，不要放松一点，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聊天了，好不好？ 好，好。 我自己也很多问题啊，我刚刚一直听哈，因为对我来讲特别好玩，因为我其实过去这一年我就一直在读你的书了哈，所以现在在听你 谢谢。 分享，因为我是做政治哲学的啊，所以我读人类学你的书真的是很开眼界了哈。 我还有好几个问题，那我先问哈，作为一个外行人来问哈。第一个问题我很好奇的是我看你在进入粮商的时候，你在粮商里面待了20个月嘛，然后有一段时间是2005年，对不对？你在那里住了一年哈， 对。 然后你在，我知道你在那里住了一年，本来你不会讲他们的语言，但后来你慢慢学，变成懂得他们的语言。然后然后我看你这个梁山兄弟一开始讲那些故事哈，鬼的故事，然后那个土匪的故事哈，我觉得好像我觉得其实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台湾人去到一个你不熟悉的地方，文化、语言、生活习惯都不一样，你进入作为一个人类学者，你进入一个跟你不熟悉的一个这样子一个状态，然后面对一些跟你生命经历完全不一样的人，然后大家我们也知道，比如在人生，在台湾跟大陆整个社会制度各方面都不一样。我第一个问题是说你，怎么去进入那个怎么样调整你自己去进入一个跟你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社会，然后。面对一些一方面你是一个研究者，但同时我读你的书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我经常感觉说那些研究者都是你的很亲的朋友这种感觉啊，就是你一点都没有我看你的书很开心的感觉就是说，我感觉你跟那些研究者朋友呢距离很近啊，好像你是他的邻居，所以你这里的文字里面你会有很多对他们的尊重。而且完全没有一种的从高处来评价他们或审视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感觉一种很平等的对他们的生存的状态、对他们处境的一种理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啊！哈，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讲，所以我第一个问题是，你看我手上一大堆问题。我先谈一个问题，我想你多谈一下你这个比较 personal 或者其实这个也是跟研究，尤其我看到今天有些很多听众其实也是做田野研究的朋友，所以我想听你多分享一下你这个经历好不好？ 好，就是刚刚宝松老师在问说，我怎么进去的？其实，人类学去做田野，就说一个能够做得好的人类学的田野，可能很多经验是大同小异，当然会有一些经验上的差异，但是我说那个方法上的一些基本原则是大同小异的。但是我觉得我进入的不算是运气挺好的，而且我刚才也说了，如果我没有柬埔寨跟非洲的经验，我大概没有办法做凉山的研究，因为凉山的研究其实真的不好做哈。而且就像是我的一个口试委员，一个老师，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国做凉山彝族研究的学者，叫郝瑞哈，他就说我是第一个真正在凉山长期待下来的人类学者，之前从来没有人能够真的待下来那么久的时间，那不能够待下来的原因，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探究清楚。但是呢，我觉得至少有几个原因是让大家没有办法待下来。其实政府也不希望外面的人去然后那个地方其实生活条件很辛苦，然后我去做的研究呢，又是毒品，又是艾滋的，所以其实很多人也会害怕。所以我就说，有这么多的困难的条件，我却还是待下来了，而且待下来了，我适应的还不错。我觉得是因为我之前有过其他的在比较艰苦地区生活的经验，所以那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如果我没有之前的那些经验，我的这个过程大概不会那么顺利的完成哈。然后，我其实，在凉山也吃过不少苦啦。甚至包含各种的苦都吃过了，身体的苦、心理的苦、精神状态上的苦、政治上的苦，各种的苦都吃过。但是我其实也运气非常好，我碰到我很多兄弟啊， 然后他们对我非常的照顾，我记得非常有趣。我刚开始去的，我先进去的时候，我还不认识这些兄弟。我记得我当时买了一件凉山彝族很有名的，他们那个羊毛的披毡，白色的，很漂亮的。好，他们当地的话叫汉语叫擦尔瓦哈。我就买了那一件，因为非常的冷，我其实是买它来当我的棉被。可是因为我进去没多久呢，我其实就那个。就被请，就被政府请走，离开过一段时间哈，因为他们就不允许我待在那里。我后来是又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力气，才又重返我的研究点。那我在请走，在我离开的那一段时间呢，我的那个擦尔瓦就被偷了。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那怎么会被偷呢？我后来认识我兄弟的时候，我就跟他提起这件事情了。你猜我兄弟的给我的回答是什么？他跟我说：“哎呀，我们那个时候不认识你啊，要是认识你就帮你偷回来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是谁偷的，因为我是唯一的外人，所以去偷外人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可是因为当时我还没有成为他们的自己人呢，可是后来呢，他们都把我当自己人了。”那他们把我当自己人，当然有很多的因缘际会的故事。那有一些我在书里面也有写。那我也可以举一个所谓的宝松刚才讲的那个平等的例子。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就跟几位兄弟他们在一起吃饭，然后就有一位兄弟呢，他就觉得他跟我一起吃饭呢，他觉得很荣幸，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呀，刘老师，其实当时我也不是老师啊，我就只是一个博士生啊，可是他们就叫我老师了哈。然后说刘老师，那个我们都没有什么文化哦，能跟你这么有文化的人一起吃饭啊，我真的觉得很荣幸。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在彝族的地盘上，有文化的是你，没文化的是我，就是我从彝族的角度来看，是我不懂你们的文化，所以在彝族地盘上，没有文化的人是我，不是你。然后我记得当时这个彝族兄弟，他就愣了一下。可是，哎，他的脑筋很好啊，他就马上就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就跟我说：“我说的有道理。”他说：“刘老师，你说的有道理，在我们这儿没有文化的是你，我们是有文化的。”我说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在日常生活的互动当中，其实我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以朋友的方式在跟他们往来，包含我在问他们很多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会跟他们分享我自己的生命经验，或者是我会跟他们分享我在外面所听到、我所看到的一些故事。我不只是单向的在问他们事情，我也让他们了解从我这边过去的讯息，或是他们也可以问我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我们回归到人，先不要讲研究，我们回归到人之间最最直接的一个互动关系。你要让人家真心诚意的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必须跟他建立起什么关系？那你在研究上就必须要用同样的方式，你才可能获得真实的情况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你必须基于建立在尊重跟平等的原则之上，但是我们当然会有一种现实，就是说我们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平等，但是现实的情况之下，不见得能够达到我们理想中的平等啊。但是它毕竟是一个理想，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原则。我觉得这个基本原则是必须遵从的啊。但是至于现实，它会往什么样发展，那个就是比较难，很难绝对说一定会是怎么样的状况。 OK，我接下来我看到很多朋友很多问题啊，首先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会整理一下，我会挑一些问题来问，因为我现在李老师一定看不了那么多，但我还是利用我这个主持人的特权，想接着刚才你那个问题，我再问一个我自己很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谈这个人类学的一个人道精神，对不对？所以当然我想你的意思，或者刚才从你的报告里面的确会看到有这种关怀在后面，然后我们知道， 你刚才在报告里面也谈到，其实人道精神很重要的，第一就是要看到个体，对不对？看到个人的那种 suffering，看到个人的那个苦难，同时你又要是要看到将这个个体的苦难放在一个大的历史的政治社会脉络里面去理解，为什么他会有这种苦难？所以我会看到你所讲的人道精神，其实不仅仅是一种的随便讲讲的东西，而是也不仅仅是一种情感。它一方面需要有学理的训练，就训练就是你要知道，你的眼睛不 要 仅 看得见。 仅看到现场，而是看到它更大的一个历史的政治的脉络。所以我刚才很明白你的书，你说从由上而下跟由下而上，将它结合起来，这个是第一点，就是要有这种历史的视野跟学术的训练。但同时你谈到了人道精神，我觉得其实是一种，我觉得这个不是纯粹可以，我自己感觉其实，因为我是做政治哲学的嘛，人道精神当然背后是一种对人的关怀，对你刚才谈到的尊重啦、平等。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学术的东西给你，是关乎你自己人作为一个人的一种德性的培养，对不对？就是说你要培养出一种德性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就说你我感觉你的有一个理解，就是学问跟做人是分不开的，或者说这个做人那一部分，甚至不是那个学科本身给你，而是说背后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对社会的一个人的关怀在后面，所以我想你再回到刚才，所以我的问题是再回到你这个主题，就是人道精神这一点，就说我想了解一下，比如你做了一个人类学者，但同时你也是一个公民，还有比如在你刚才最后谈到，比如在这一次的议政里面，你会公开的是在媒体里面发言，虽然你可能也知道你的发言可能会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可能你的声音可能是逆潮的，或者受到很多人会抨击攻击的，但你觉得还是要有这样的这个坚持，所以我想多了解一下你背后的一种更就是人道精神背后的一种的价值关怀是怎么样去发展出来，就或者你对比如今天有很多年轻人在听你演讲，或者他们也是未来可能有很多朋友是在走学术的路，我知道现在的整个学术的环境，大家都觉得变成越来越怎么讲？就是说，拼命的出论文啊，拼命的要符合那个学术的那个游戏规则，而那个游戏规则很多时候是很扭曲的，就是恰恰是将你从我刚才所讲的那种人道精神里面，将你不是让你去接近那种人道精神，或者透过学术去培养你成为那样的人，反而是那个学术环境是让你去往外推，就是变成你应该了解我说什么，对不对？就是越来越变得很计算啊。很竞争啊，然后将说你越变成一个学术人，反而你离开你的初衷或者本心可能越来越远了。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你可以跟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或者年轻的朋友，可以分享多一下你在这个层面的思考啊。 啊，谢谢！我说问了问题很重要，但是也真的是不好回答。那我先讲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我把我的先从我的那个研究的那个观点来讲好了哈。就是我人道精神，因为我是具体看到眼前的人的苦哈。但是那个苦，我又很明白的知道，它并不只是个体的苦而已，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集体性的一个苦难现象，所以它对我来讲，它的震撼力就会更大，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各式各样的苦，可是当我们的苦已经形成了一个集体性的现象的时候，它的社会意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一开始我就看到这一点，然后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很明白，我必须去解释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子一个集体性的现象，所以它不可能是放在一个小范围之内去解释的过的一种分析方式。 那我在写这个书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有一些人呢，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些研究生，尤其是研究生哦，他们会以为说，我们走进田野的时候，就会看到这种分析方法了。他们会以为说，我书中所描述的这些事情，是他走进田野里面，他就会看到的事情。其实没有。为什么在我之前，其实已经很多人走进去了，在我之后也很多人走进去了，可是他们也不见得会看到跟我一样的东西，或者是他们看到东西，我也不见得会看到。所以其实走进田野这件事情呢，好像是走进了一个很丰富的可能性的空间，可是其实如果你没有具备的心跟眼的话，其实你会什么都看不到。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道精神的关怀，然后或者是把它放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脉络里面去理解的，这样子的一个分析架构，是必须你要能看得见，你走进田野的时候，它才会出现在你的眼前。如果你不具备这个眼观，你可能永远看不见哈。所以这个是其实是需要训练的。那就像我说的，这个训练呢，它有很多。我以我自己的例子来看，有很多是思想上的、学理上的训练，有很多是社会观察的训练，然后有很多的是亲身实做的训练。所以我自己会成为我今天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会写出我这样子，我写出这样子的书，是因为我自己经历了。之前很多这种的训练哈，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之前的很多的基础，其实我要再完成后面的事情，其实会有困难。那所以有的时候并没有办法。今天你问我说，有没有什么方式我就可以做到跟老师一样啊，或是比老师做得更好？我并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方法，因为这个是生命的累积。但是我只能告诉你，你一直去累积，你一定就会形成你的方法。 好。OK，我现在呢，我们其实由7:30开始到现在呢，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了，我现在我建议就因为刘老师也一口气的讲了一个半小时，我建议我们大家就中间休息5分钟，好不好？对，刘老师你可以喝点水，然后站起来走走，其他的同学也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呢，刘老师也可以等一下，我已经整理了一些问题，等一下我会问，但你也可以休息的期间，你也看一下大家的问题，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你要。非常想回应的，也可以看一下，好不好？好，那我们就休息5分钟，好不好？5分钟之后回来呢，我们继续下半场哈。大家不要走啊！你离开以后呢，你可能就加不进来了哈。好，OK，那我们就休息5分钟，好。 好，等会见。 OK，我们回来，好，再次谢谢邵华老师啊，然后你应该看到。我们旁边其实有无数的问题啊，我们的志工帮我们整理了一些问题，我首先要跟大家抱歉，就是问题太多，所以没办法每一个都回应啊，但是我自己都有看到，那我们尽可能将不同的问题尽可能多元一点，好不好？然后让刘老师来问啊，来逐一回答哈，第一个问题是比较多同学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请问你认为怎么样定义人类学家的历史责任，尤其对于人类的苦难？如果说记录与知情也不足以改善现状，如何一直保持这个动力？而且怎么处理这种无力感呢？OK，我相信这个是很多现在年轻人。经常面对的问题啊，就是说，他有理想，看到这个社会很多的状态很不好，希望改变，但是又有无力，那怎么去面对这种状态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人类学家的历史责任，然后在你的过程里面如何面对这种无力感啊？ 我先说，我觉得。我不会，我必须先说，我不会觉得，所有的人类学者都要是像我这样子才叫做人类学者，或者就是说， 我觉得每一种学科它都可能有不同的样貌，跟它有很多多元的可能性哈。但是对我而言，要说服我自己去从事的人类学是我所走的这条路这样子哈。但是我会认为其他种的样子是可以存在的。也是有它的价值哦，但是那可能就要走其他路的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那个经验的状况。所以，如果说要重视人类学的历史责任的话，我会从我自己的经验跟观察来看哈。我觉得第一个很，这里面的历史有很多种的解释方式。人类学本身它就有一个学科的历史，那人类学的学科的历史本来它不断的调整跟反省的历史，本来就会影响到一个学者的训练的内容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不管是在医疗史或者是医疗人类学的那个变化当中，它其实尤其在1980年代以后呢，在人类学界重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的这种观点是会变得是更是算是非常的重要的一种主流的一种观点，所以会在1980年代以后去从事，比如说在美国去从事医疗人类学相关研究的话，基本上不可能回避这样子的观点啊。所以一个学科本身的它怎么样去回应它的学科历史发展的方式，就会影响在这个学科之下受训的人。所以，我们这样回头来看的话，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这个学科的发展，跟这个学科的对他自己的发展的历史，他是怎么样采取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本身就会影响那个在这个学科之下受训的人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会觉得这个每个地方可能会有不一样。那这个是从学科的角度来看，那我会觉得以我自己的所受的训练，或是我认为很有价值的一种人类学的方式的话，我觉得人类学是不可能回避对历史的认识啊，因为我们人是活在历史当中的，我们所有的言行，我们所有的言行，甚至文化的变迁，它都是一路走来的事情，所以。本身对人类学的理解，历史就已经内涵在里面了哈。所以，比如说像在中国很有名的一种一个学科叫历史人类学。那我记得很有趣，以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们那时候哥伦比亚最老的一个人类学者在聊天，我在讲到那个历史人类学在中国很有名，他就突然问我什么叫历史人类学。因为在英文里面没有历史人类学这种说法，有人类学跟历史，或是人类学的历史，或者是历史的人类学，但是没有历史人类学这样子的一个词，因为对人类学者而言，历史本来就涵盖在里面了，尤其是美国的文化人类学的一个精髓，本身就包含它的理论的发展，就是人类的文化的发展里面就蕴含了历史过程。所以他们就觉得不会有这样子一个词，但是这个词其实在中国基本上是从历史学界发展出来的一种，一个理论学派哈。可是它后来变成好像，因为它叫做历史人类学，变得好像是属于人类学里面的一支。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蛮有趣的，它说明了是每一个地方的一个学科发展有不同的一种模式，然后它也说明了每一个。学科在不同的地方，他会要怎么样去面对历史这件事情啊？那对我来讲，比如说因为我从事的是医疗人类学，所以有一些人，尤其在台湾呢，他们会把我界定为伤心人类学。为什么叫伤心人类学？因为台湾有一本书呢，就翻译了一个学者，一个国外的人类学者叫 Ruth Bihar。翻译了他的一本书，他那本书叫做《Anthropology Breaks That Breaks Your Heart》，让你伤心的人类学，所以他们就直接把它翻译成伤心人类学。然后这个伤心人类学，它其实强调就是说，如果你做的这个研究，它没有办法去触动你的内在， 好，而且它没有办法去让你觉得，它能够让你产生深刻的这种共鸣的话，他说不让你伤心的人类学不值得你从事。那这个是这个 Ruth Bihar 他的界定。那基本上呢，对我来讲，我可能不会讲出像他这么绝对的话，但是我对他讲的这个话，我是有共鸣的。那我的共鸣就是，如果这个研究它对我没有产生内在的悸动的话，我不会觉得值得我花那么多的热忱跟心血去做研究。但是如果我没有这些热忱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做好研究。所以这是一些环环相扣的事情，它必须要触动我，我就会愿意花热心。花我的热情去做这研究，但是如果我的热情丢下去了的话，那个研究让我没有产生任何感觉，我这种这个研究我一定也维持不下去哦。所以我常常会觉得说，很多年轻人他去找研究题目，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可能找研究题目就是他怎么去找呢？他找不到，然后他找不到的一个原因，他可能想尝试从书本里面去找。他读了很多的什么理论概念啊，很多人家的名词啊，很多的一些地方上的一些在意的事情，他就从这些东西里面去找。那找出来的东西，最后其实他不会有什么感觉，因为那个东西其实可能跟他的生命经验都很疏离。而且他没有办法把那样子的东西从书本里面提升到跟人之间的一些关联，所以那样子的研究他本身不会被触动，就算他不伤心，他连兴奋的感觉可能都没有呢。那他要怎么样去投注他的热情，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有些人可能是专挑容易的研究，那你专挑容易的安全的题目的话，他既然是容易安全的题目，就跟你躺在家里睡觉一样舒服了，那怎么可能会让你内在产生激动的感觉呢？也不会嘛。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他也许对一些研究他有感觉，他觉得这是很重要，可是他害怕。然后他害怕，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他可能对自己没有自信啊，或者是他因为一些各式各样的恐惧啊。但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啊，其实他是大可以去透过阅读很多其他的人做过一些比较困难的、比较敏感性的研究，参考别人的经验，看别人是怎么样的走过那样子的一个研究阶段。可以尝试去透过阅读别人的经验，尝试协助自己走过那个阶段哈。但是我是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可能还好解决，那就是多多的去吸收别人的经验，然后努力的给自己一些空间的尝试。然后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一点，我真的是觉得，如果年轻的朋友很希望能够做出让你自己有感觉、让你自己会感动的研究，你就千万不要先去设想你会不会成功，也不要去设想这个研究能不能够带给你什么名或利。因为如果你这样子想的话，你一定就会很患得患失，而且会不断的去计算。可是一个需要热情的好作品，热情这件事你是没有办法去用一对一的这样子等比的去换算，你没有办法换。但是我只能跟你说，我自己的经验跟我看过所有很多的人的研究，我相信宝松老师也是一样。我们都知道，当你把你热情投注下去的时候，你其实内在是会有回馈。当你内在有充足的回馈，你就可能有足够的动力，让你去写出你能够引起别人共鸣的作品。 好，我想谢谢邵华老师，换一个问题啊，因为好几个朋友都提问到关于我的《梁山兄弟》这本书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啊，所以我将他们统合起来，希望你能够一次个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记得你一开始谈写我的《梁山兄弟》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心愿，就是帮他们证明，或者说让大家看到这个梁山兄弟，这个梁山的情况，让大家来关注。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书出版以后，因为这个书是能够在大陆出版，但我知道后来就被禁了哈。但这个书出版，其实以你所知，对那个社区哈，就是你所关注的那个乡，有没有产生一些影响，或者说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个是就是说你这个书出来以后，对具体那个 community 本身有没有产生一些改变？然后，另外有些朋友问你，就说你后来有没有再回去过？有没有回去梁山，或者跟那些梁山兄弟有没有保持一些联系？因为我刚才看到有一位朋友说，他后来自己又他看了你的书，然后自己又去了梁山看，然后发觉好像跟你的书的描述的情况，现在好像已经也有了一些很大的变化，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很多读者今天可能都读过你的书哈，所以也可以谈一谈。然后相关的问题就是说，就说你去做研究的时候，去怎么处理这个田野调查的一个伦理问题哈？好，这个朋友没有讲得很清楚，伦理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猜想他的意思说，你作为一个研究者，但同时又如果去介入到那个跟他们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的时候，会做就是这个研究者跟作为一个过度，我猜想他的意思就是说，一方面做研究要保持某一种的距离跟这个客观性，但同时呢，你刚才所讲的要保持热情，或者说你对他有。很深的关怀的时候，可能你又将自己过度的投入进去，那怎么是拿捏那个分寸？那个我想他大概的意思是这个吧。好几个问题都是跟你这个书有关的，所以我一并就问你 好，其实每个问题我都尽量的，尽量清楚但简短的回答哦。就是我相信我这个书对那个社群有没有什么正面的影响？我相信在中国，有任何的一本书能够改变中国的任何我们希望它改变的事情吗？有过这个记录吗？对，我常常被问这个问题，然后我就会常想说，大家有对其他的书问过这个问题吗？我非常希望它能够替梁山带来正面的意义，但是它具体在一个政府的层级，或者是政府能力所及的这个层级上，它能不能改变什么？我觉得那个大概是我能力未及之处哦。但是你说它有没有任何正面的意义呢？我想今天有这么多的朋友在这里听我讲了1个多小时的话，如果没有正面的意义，我想大家不会来吧？那这个正面意义，我这样讲当然是一个很间接性的，但是主要是要强调的一个重点是，我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最想要传递的一个最最基本的，然后最大白话的，对公众，对尤其是中国的公众社会传递的一个最大白话的话，也就是说，没错，大家从媒体上，从公共卫生的资讯上来看到这些梁山，确实是有很多毒品跟艾滋的问题，但是这些人今天掉到这个陷阱里面，并不是因为他是坏人，或是他要做坏事，所以他才会走到这一步。这是一个历史的共业，它是一个，我觉得这个世界啊，不是只，就是说，不是只有这些人，他们要替自己负责。我觉得整体的社会，甚至整个国家，怎么样在面对梁山，怎么样在对待少数民族，也是必须要去承担因果关系的，所以我当时其实最想要传递的一个最基本的讯息是：没错，这些人做错事了，但是他之所以会做错事，或是他做错事了之后，他没有办法拔出来的话，这个社会其实是要负责任的。 所以这是我很想要替他们去传递的出来的，我所谓的一个方案哦。那就这一点而言，很多人他可能并没有接受我的说法，但是接受我的看法的人其实应该也不少，要不然我这本书应该也不会在被禁之前还有相当的影响力啊。所以我觉得就这一点而言，我起码替他们留下了一些，不同的看法。然后就像是我的兄弟，我记得那时候我拿中文书给他的时候，因为他不识字嘛，他只能在那边翻着看，然后看照片。他的反应就跟我说："哎呀，我们都忘记了这些事情，但你帮我们记住了，这样以后我们的娃娃就知道我们以前是在做什么了的，哦，所以对我来讲是，他用了一段的话来告诉我说："你帮我们写历史。"他并没有说"你帮我们写历史"，他不会用这样子的形容，但他用了一段的话，就是我帮他们记住了他们以前走过的路，然后以后他们就可以拿给他们的娃娃看。所以光是就这点而言，我觉得就尽管只就这一群人的生命经历而言，我起码记下来了他们在现代性洪流当中所经历过的生命，所以就这点而言，我觉得我有做到一些基本的伦理的回馈哈。然后我有没有再回去梁山啊？有，我跟他们的关系很好。我最好的那个兄弟，他的孩子就是我的。他就孩子就是我的干儿子，然后他的孩子的名字还是我取的 我 呢。 看你在脸书有讲过哈、啊， 对，我在脸书讲过，但是我不能告诉大家我取了什么名字，因为不能曝光哈。我本来今年是要回去看我的干儿子的，可是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去哈。但梁山一定有变化，但是有朋友说，我其实常常碰到很多年轻人会来，就是我不认识年轻人，他们会写信给我，他们有时候会跟我讲，他们跑去那边，他们也写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也会有人说，有些问题还是存在，然后也有人说很多都变化，我相信变化一定有，但是有些问题它还是继续存在，可是如果你没有去做那个研究，或是不具备我刚才说的那些心跟眼的话，或是也不具备一些机会的话，你可能也看不到那些还仍然存在的事情。 是。 所以，并不是你去了那一趟，你看表面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些事情到底是存在不存在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大概我就比较难说，比较难说你所看到的事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那这个田野调查的这个伦理，因为我也不清楚这个朋友他到底想要问的这个伦理的面向是什么。但是刚才宝松说的那个部分，我想我就针对一个情境来讨论吧。比如说，因为我做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群被社会边缘化、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人，然后他们是生病的人，然后当地的人都蛮穷的。然后在政府的这个介入项目里面呢，其实都会有一些权力的位阶的落差哈，所以我非常关心这些人，但是呢，我也知道我做研究上我不可能，我可以跟他们很亲近，但是呢，我还是必须在研究上要保持一定距离的观点哈，否则的话，我也不可能做好我的研究分析。我如果是变成我们人类学是这样，我要进入当地的社群，尽量的让他们接纳我。但是如果我就变成当地人了，我就不可能做好我的这种人类学的研究。好，那所以，如果我看到一些很明显的、很显著，就在我眼前发生的这种血淋淋的，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我怎么办呢？其实我犯过一个在研究方法上的错。在伦理上，我可能没有错，但是在研究方法上，我犯过一个错。我举个例子，曾经有一度呢，因为就是当地他们开始要让那个艾滋病的患者呢，能够吃那个鸡尾酒疗法，但是因为要吃药，必须要检测他们的肝功能哈，要看那个肝功能是不是足以让他们吃这个药。所以那一次呢，就是上面呢就 从上头呢就派了这个专家来检测他们的肝功能，然后就一大群的那个感染者就蹲在地上，听上级来训话，然后就突然有一个小学老师，那这个小学老师是帮当地的一个很大的 NGO 在做工作，然后呢，这个小学老师就突然指着蹲在地上的一位妇女，就问旁边的卫生人员说：“那个某某某，他也是感染者吗？”然后这个卫生人员就跟他讲说：“是啊，怎么样？”然后这个小学老师就开始尖叫，他就说：“那怎么办？我昨天才碰了他的刺绣，我还没结婚呢。”他很紧张，他觉得他自己会感染艾滋病。然后那个卫生人员呢，就跟他讲说：“你不会这样子。”这样子你不会感染艾滋病的，你不用担心。可是那个小学老师还一直讲，而且他就在旁边说，他要跟某某老师，就跟那个 NGO 的里面的那个，就是跟 NGO 的负责人，他说我要跟某某老师讲，不能再给这位妇女再做刺绣了，哈，因为他们是等于说帮给这个妇女做刺绣，然后他们给这个妇女40块或50块，然后他们拿这个刺绣到北京去做募款，这样子。他说不能再给他做了，因为我们的捐款人，募款人如果知道这是艾滋感染者做的话，他们就不敢买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你们的 NGO 本来就是要扶助艾滋病感染者而创立的一个 NGO，你怎么可能因为他不是感染者，怎么可能因为他是感染者，你就不让他做这个事情了？那这个小学老师就非常非常的坚持，他就一定要去告这个状哈。那以我当时在那个地方的情况呢，我很清楚，如果不管是他去告状成功，或者是他报官不成功，因为他是这个村落的负责人，他都会有权利去做这件事情，让这个妇女断了这个小小的生计。其实你说小，对他们来讲，当时可不小的生计，所以我就很紧张，我就跟他讲说：“你不可以这样做，好，我说你不可以这样做，我说我要去跟你的老师讲，说你不可以这样做，因为你们本来就是要去协助艾滋病的感染者。”所以第二天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了不是他口中的那位老师，我就打了另外给了另外一位比较。在地的一位老师就跟他讲这个情况，然后希望他们要注意关注这件事情，不能让这个小学老师就断了这个妇女的这个姻缘。结果第二天早上呢，我起床，好，出门，一出门，这位小学老师就冲到我的门口，就指着，用手指着我，说：“你卑鄙小人。”然后。我当时呢，因为才刚起床没多久，我一下子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旁边其他，因为我住在卫生院，所以旁边的其他卫生人员，因为他骂完我，他就走。卫生人员就跑过来安抚我，叫我不要理他。然后大家都来跟我讲说，这个女孩子是这个小学老师是一个娇生惯养的一个人，就讲了各式各样的话。他们企图用批评这个老师来安抚我，但是其实对我来讲，我当时想到的事情根本不是他骂我，我想到的事情是，曾经我们在研究方法上阅读的很多的情境发生了。它发生什么事情呢？对我来讲，我当时的思考就是这件事情我没有认为在伦理上我做错，好，因为它是我作为一个人。我就会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作为一个研究者，我当时想的是我做错了。为什么作为一个研究者我做错了呢？因为我介入了。那我为什么我介入了？我介入了为什么会影响我的研究呢？因为我在想，我刚才有跟大家说，我们在理解，我在进入田野的时候，我在理解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基本上我要尽可能的方方面面的都去理解，我要拉宽我理解的脉络哈。所以不管是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就有点像是我们在说媒体要平衡报道一 一样。好，我们在研究上，我们也是要去均衡我们对于不同人的想法的，它的合理性的，它的正当性的认识。所以，但是我如果介入了，我就在里面，我就破坏了这种关系上的平衡。某种程度，我就是选边站了。所以，当你选边站了的时候，其实在研究方法上，你就没有办法去获得你没有选边站的那一方的人提供你足够的讯息跟理解，然后去达成你对于这个地方上的一个充分的理解。所以当时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说，在研究上我做错了。但是幸好的是，因为这位小学老师他并不是很重要的，他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所以虽然我得罪他了，但是还好并没有影响我对于地方上的各种理解到很大的程度，而且某种程度也算是因祸得福吧。就很多人就发现说，就尤其是很多当地的那个彝族的那个老乡啊，或者是那个彝族的卫生员，他们就觉得说我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所以他们反倒是后来就更愿意跟我讲话，会更愿意支持我这样子。可是如果我运气不好，我得罪的是一个在提供我的讯息资源上很关键的一个人的话，那我犯的错可就大了。好，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其实那个很多的人际关系呀，或者是你不管讲是人际关系当中的政治，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哈。所以在伦理上，我们会有我们自己想要去选边站的一个位置哈。但是它在研究方法上呢，这个介入其实是构成你研究上的一个障碍。所以这两个当中，你要怎么样去平衡、去抉择，其实是需要思考的。所以在那田野当中，我犯过那个研究方法上的错，所幸它对我造成的影响没有很大，但是我犯过这个错，所以它就让我更警戒。所以在研究上，我会觉得，如果它不会影响，就说如果不是非常攸关人的生命福祉的问题的话，那它也不影响我的研究，它也不影响我的研究方法的话，那我的寻常个人上的一些介入，我觉得那是 OK 的，因为那是你作为一个人本来就会做的事情。但是它如果是会影响到于，好像是你在这个社群当中采取一种介入的立场，那这个我就会犹豫。 OK，好，我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有好几位朋友都有问的。他的问题是跟其实刚才你那个问题是相关。他的问题是说，田野调查观察的过程之中，如何克服自己审视视角带来的一种愧疚感？啊，就是这个好几位朋友问，就是说你清楚这个问题啊，就是。或者说你会不会有这种愧疚感？就是我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其实也可以接着问的。这因为其实我看你的文书，其实经常我觉得你的内心是很强大才行啊。为什么呢？我觉得你做的题目哈，都是关于这个社会里面最弱势、最被歧视、最脆弱，然后。而且都面对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的人呐、啊，比如我看你的《梁山兄弟》一开始谈到那个母鸡的故事，我就是你去探望一个要过世的艾滋的朋友，病患了艾滋病的朋友，对不对？然后你离开的时候，他家人就送 送 你 了一只 一 鸡。 个一只鸡，然后这样子，我坦白讲，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哇，你真是很强大才行，就是说你。你，我以我对你的了解，其实你是很 passionate，而且那个很深，你的同那个 empathy 的能力很强的人，但你的 sympathy，你的同情心或者这个 empathy 的能力越强，但会不会让你越受苦？这个过程里面，当然我怎么去，当然这个受苦可能也是作为一个人或者作为一个研究者。恰恰因为你有这个 sense of suffering，对不对？然后是，才是你的研究本身有生命力的。但我其实想，就接着刚才那个愧疚感的问题往深想相问，就是说，你自己在你自己，比如你做一个研究，你刚才所讲，每一个研究可能做10年， 然后要跟很多这些研究者保持一个关系。然后我看到你的书，很多人其实在那个调研的过程里面就离开了，对不对？无论是医生也好，或是那个艾滋病患者也好，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你在这个在这个最深的一个生命的层次里面，怎么样去面对这种状态？ 好，这里面的这个问题跟那个愧疚感，我觉得好像是非常不一样的问题。其实那个愧疚感，我不太懂那个朋友问的愧疚感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我不知道问愧疚感的朋友是不是中国大陆的朋友，因为我常常在中国演讲的时候啊，我会碰到年轻人问类似的问题，可是其实。大家好像都没有，我不曾清楚的被告知说他所讲的那个愧疚感到底是指什么哈。那我知道有的时候有些年轻人好像是说，我做了这个研究是不是只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不知道他们指的愧疚感是不是这个哈。那我会想说，就像我刚才在那个跟大家分享我的研究历程的时候，我曾经说过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其实做研究会有一些基本的伦理嘛，就是我们做研究一定是要让它有公开发表的，尽可能让它有公开发表的机会嘛。所以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其实，在研究之初，它就是研究伦理里面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所以它就不应该只是满足我自己的好奇心啊。那如果他一开始做研究的目的，他不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已的话，他理论上他不应该要有产生愧疚感。 我猜想，我补充一句啊，刚才马上回应，我想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好像你在有一种旁观他人的痛苦的这种感觉，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外来者或者一个研究者，你来自一个比较好的处境，然后你去观察或者旁观他们的那个痛苦。然后你好像又无能为力的，或者说你什么也改变不了，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的对照。我猜想他们的意思是 可 这样。 能是好，谢谢宝松。我先讲一下，所有别人的苦痛，我们一定都只能旁观。即使是医生能够去救治，可是病人康复的过程，他也是旁观。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旁观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像字面上讲的这么容易。 对， 大部分的人其实连旁观这件事情都不愿意做，他连去承认有这样子的事情的存在，他都不愿意这样做。他大部分人就是直接转头就走，或者是否认有这样子的事情，或者是甚至去尝试要把这样子的事情给掩盖掉。所以，如果你能够做到旁观，好，我觉得其实它都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见证了。这旁观其实并没有我们所想的，好像是这么的，这么的冷漠的一种状态。它并不是袖手旁观，它是旁观。那我会觉得说，其实我自己在做这些研究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深的体悟，就是。我因为因缘际会，我看到了这些事情，然后他在智识上，也就像我刚刚讲的很多，他在智性上，他也刺激了我很多的思考，所以他就抓住我了。他抓住我了之后，其实我没有办法就掉头就走，因为我发现我如果掉头就走，比我留下来旁观他还要困难。就是就一个人的伦理，甚至是我的自我界定的道德的责任，我会觉得去见证这件事情，都比我袖手旁观稍微容易一点点。那但是呢，它的确是不容易。但是我会觉得，如果因为基于愧疚感、基于害怕而不敢去旁观、不敢去见证，我觉得这可能会比。你所担心的这个因为旁观而产生的愧疚感， 可能会更严重吧，哈，所以我会觉得，我会很希望鼓励大家，其实你去见证，你去见证别人的苦难这件事情本身就有绝大的意义，然后在见证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就可以带给你能够用各种方式陪伴的人力量。 嗯。 所以我会觉得旁观其实没有这么的轻描淡写。好，那这是一个部分。那如果说，那在，的确我做这些研究，所以其实我以前不是一个爱哭的人，可是我现在还挺爱哭的。然后我会觉得，其实做这些研究，它改变了我，它改变了我这个人很多很多很多。其实我。对，曾经有一个中国的一个博士生，一个新科博士啊，不，一个年轻博士，他怎么形容我很好笑，我觉得很可爱。他跟我说：“刘老师，我觉得你内心有一个强大的小宇宙。”他这样子形容的时候，我刚开始我是哈哈大笑，我后来才发现说，这好像是，中国大陆那边很多年轻人在描述人家的内心很强大的一个说法，但是只是这个说法，我觉得挺可爱的。那所以大家一定可以知道，说我其实是一个个性应该是一个很强的人，要不然的话我也不可能这么的有韧性。刚才有朋友把那个韧性写成是我这个人很任意作为的那个韧性，不是那个韧性，这个韧性是 resilience。是像橡皮筋有弹性有弹性的那个韧性哈。那这个韧性呢，我会觉得，我本来可能是一个个性很强，而且就是说很一股脑，我对这个世界我会有我的是非判断，其实是在年轻的时候是很接近一种黑白对立的状态，也不能说对立，就是黑白分明哈。可是我看了这么多以后，我经历这么多之后，其实我会觉得我的韧性是增加，然后我越来越能接受人世间的灰色的光谱。但是我接受人世间的灰色的光谱，不表示我心中没有是非黑白的区分，而是我会能够体谅人在这个灰色光谱当中的处境啊。那也就是说，我觉得我看到那么多的痛苦。可是我也因为看到这么多我所研究的对象，他们处在绝对比我还要痛苦的状况，他们却可以活出生命的韧性跟一种善良，所以对我来讲，我的这种见证人家的苦所产生的这种苦算什么呀？所以相较之下，都不会对自己的。所经历的这些苦，有过什么特别的记录，或是特别的自怜了吧？因为我看到的人，他们更苦啊。对，所以其实我会觉得，我记得像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医疗人类学者叫 Arthur Kleinman 哦，叫凯伯文，他就写过那个很多关于道德的重量这方面之类的研究，他就意思说。其实我们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我们心里受到很大的伤害的同时，因为他是医生嘛，哈，他说我们要永远记得，最辛苦的是病人，他们永远比我们都苦，所以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所以其实这你真的到了，你有的时候再进去，你再进入这样子的一个研究状态，或是进入这样子的一个见证状态的时候，你会很害怕，你会觉得那个很苦哦。可是你真的走进去了，它可能真的并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可怕，而且在里面，你身为一个人去见证其他人的苦难，你跟那些人产生一些生命上的一些同理心的互相的交流的时候，其实你们也是在互相支持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么多年来，我做这些研究，其实我真的要说，是我的梁山兄弟和这些麻风医生，还有麻风病人，他们协助我走过这些很困难的研究。如果不是他们的生命韧性跟他们的善良，我根本也不可能完成这些研究。所以，真的去见证人的苦难，是很费力、 很伤神，没有错。然后真的也是需要有你的承诺，但是他真的没有像你光用想的这么可怕。 好，非常谢谢少华老师今天晚上，我觉得是非常丰富、非常动情，而且非常的有真 然 正 后我没有哭出来呢。 心的一个分享。现在已经10点了哈，我们其实从7点半现在一口气的我们聊了差不多2个半小时啊，我觉得首先我要很抱歉，就是说我知道很多朋友有很多的问题哈，但是抱歉，就没办法一下子完全是能够回答。但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志工呢，会帮大家整理这些问题出来呢。我完了之后，我可以再转发给少华老师看啊。最少我想他也很想知道大家是一边听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啊。所以呢，大家的问题放心哈，你们的问题最少我相信，虽然少华老师没办法在现在回答你，但是。我最少会确保他会看到大家的问题啊，因为我猜想很多问题其实都是反映了大家的一些困惑，就说你们自己在听完邵华老师的这个分享或者看到他的书以后的一些你们自己很真实的问题，而且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谢谢大家哈，现在还有800多人在参与这个讨论，而且今天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少华老师在这里分享，而且我看旁边大家的那个提的问题，其实都是很有质量，而且非常相关的一些问题，还没有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打叉或者是随意的，所以我是很感激大家。其实因为任何一场沙龙或者任何一场分享，其实是需要大家共同来组成，然后大家共同的参与来变它样的变得这个有这个水平跟丰富的。所以，我也利用这个机会，谢谢大家哈。我在结束之前呢，我等一下我要交代几档事情，然后我再给邵华老师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哈。我第一点就是，我刚才讲过，明天跟后天，其实我们在顺里面呢，其他的团体有2场的很好的讨论，一场是明天下午蒋永祥老师哈，蒋永祥老师也是由邵华老师的。很好的朋友了哈，也是我很尊敬的前辈。他会明天下午2点半吧，应该是哈，等一下可能发着资料上来。他会做一场关于政治哲学的分享，是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明天去听。后天星期天呢，其实另外一个现在在美国的林瑶老师哈，他也是做政治哲学，现在在。耶鲁大学读法学哈，他会跟我们分享在美国的看到的那个疫情的状态啊，所以大家其实现在很多朋友都待在家哈，隔离啊，这个 social distancing，但是我们可以有相当丰富的一个就思想的这个交流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之后可以继续去参与到这个 Zoom 的那个讨论去啊，这个是第二点，然后最后要。借用这个机会，要谢谢今天帮忙统筹、组织的这个背后的几位朋友啊！我现在不讲他们的名字啊，因为他们其实为了这个筹办这场讲座，其实花了很多的心力啊，所以我要特别的要谢谢他们的帮忙啊！我觉得这些所有美好的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出来的哈，而且我们办每一场的讲座，坦白讲都有很多的担忧哈。包括我们昨天晚上还跟少华老师要做一个 rehearsal 哈，我们还要做一个这个准备这样子，所以其实希望大家都能够欣赏到背后的很多朋友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让这个事情能够成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啊。OK，那最后我将这个时间交给少华老师，比如你还有我跟经常讲，因为我之前跟邵华老师为什么会找他来讲，我说最主要一个理由，是因为我发觉在顺这个讨论里面，的确有一个我自己办了之前我做讲座，我发觉有很多年轻人来参与这次讨论，而且这些年轻人来自不同的背景，来自不同的学校，来自不同的城市，但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东西。第一，他们对这个社会是。 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是有要求的，他们对学问是有要求、有追求。然后他，因为他们对这个社会是有期待、有要求，所以他们往往是也会很容易很失望，对不对？或者感到失落，或者不知道那个方向在哪里。所以我其实觉得，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场合，我觉得思想本身就是有力量的。因为，比如今天邵华老师跟我们分享他的研究的历程，我觉得这个本身，你看他的书，跟你现在有这样的机会面对面来交流，是很不同的一种生命的交流哈。所以我之前为什么说服邵华老师来，他在那么忙的时间里面来跟我们做这一场的讨论。 谢 就是 谢 我觉 宝 得是 松。 很值得哈，因为我觉得如果比如今天有800个人来听，有1000人来听，其实这个就是改变啊，对不对？这个我们不要说那么大的要改变社会啊，改变什么？他说我们在这种交流的过程里面就已经发生一些改变，比如可能有些同学因此你会看一些书，因此你会看到梁山兄弟或者麻风病人或麻风医生的处境。或者因为邵华老师所示范的，他走过的路会给你一些，比如在学问的追求里面给你一些力量，你知道啊，原来你不是这么孤单，原来有很多其他人跟你是一起在走这样的路，而且走这样的路也不见得是不好啊，我觉得很精彩啊，对不对？我看你看邵华老师就活生生的在我们面前示范给我们看，他可能没有很大的，没有赚很多钱，没有世俗的一些标准的所谓的。那个所谓的特权，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你会看到他投入他自己的研究，他会跟这些弱势的群体建立这样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good life 啊，这个就是美好人生啊。所以 anyway，我说的太多了，对不起啊。我将那个时间交给邵华老师。如果大家有什么感想，或者你想跟邵华老师说的话呢？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来大家来啊，你可以留言。等一下，邵华老师他可以休息的时候，可以慢慢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这个也是很好哈。好，我将这个时间交给刘老师做一些总结好不好？或者有什么话想跟最后跟这个年轻人来讲这样子啊。 哦，谢谢宝松老师。真的先要感谢宝松老师给我这个机会，然后在现在这个疫情之下来跟大家网上见面啊。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跟那个年轻人分享生命的经验，并不是因为我老了以后才这样子，而是因为我发现 你 说， 老啊，你很年轻啊！ 而是我后来发现说，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从小的时候，我也就很喜欢听前辈讲他们怎么样子，他们的生命经历啊，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世代之间本来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说故事时间哦，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我今天既然已经生命已经走到这种中年，可以回过头去跟年轻人说故事的话，我觉得有这个机会我是蛮乐意的，所以我常常就跟那个在中国大陆的朋友讲说，我说，有些年轻人其实我不认识，但他们可能看过我的书，或是他们愿意看我的书，或是愿意听我讲话，我常常都会觉得说，你们并不孤单啊，因为啊，在外面啊，有很多像宝松老师，或是像我这样子，或是像钱永强老师，或是像其他你们听过的很多其他老师演讲，有很多老师呢，其实我们的工作有点像什么，我都说我们叫做远距陪伴外劳。什么叫远距陪伴外劳嘛？就是我们是在外地在做这些情绪劳动嘛。我们是在外地的人，但是我们做很多这种知识跟情绪的劳动，所以我们都是来陪伴大家的。所以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真的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时空间，碰到面的话，那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见过面，至少你见过我，虽然我没有看到你，那欢迎你来跟我打招呼，我会非常非常的高兴。那如果有机会，我们希望以后再见。 好，谢谢，再一次谢谢邵华老师哈，然后也再一次说，希望大家今天听完以后呢，就不要听完就算了哈。我刚才所讲，刘老师其实有很多书，其实读完听完讲座，我觉得就要认真的去看他的书，那个收获会更大哈。我相信我们之后还会有机会啊，我相信我 少华老师应该会一直有很不断的会有一些新的著作出来的哈，这个，所以我们不要完全不用担心。你看他们那么勤奋，那么多的故事，所以我们就期待他，一本一本的书出来哈。然后之后我们之后，我相信我们还有机会呢，可以在网络上或者其他的，现场的机会跟少华老师做交流的。OK，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好不好？那我还不会马上关掉这个视频，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留言呢，可以写给少华老师看啊。少华老师可以先等一下，可以关掉这个视频以后，你可以喝口茶，然后看一下其他同学的反应是怎么样，好不好？好，然后我们大概今天晚上就到这里哈。我们之后我相信还有其他的机会跟大家见面， 好， 最后再谢谢大家哈，晚安，晚安。 晚安，谢谢宝松，谢谢大家，晚安。 谢谢，谢谢，好，OK，好。